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5集，陈大老卷20，大神来捞人。何晨往电梯口走，身后管池反应过来，脚一抬，下意识的就想跟上来。 你去哪？ 管池。 看到管池要跟上去，在一边一直关注管池动向的管夫人直接伸手拉住他，不让他过去。然而这一次，管池没有如以往那样听管夫人的话，直接扶开他的手，头也没回，直接跟了上去。管夫人眉心直跳，她看着管池的背影不由拧眉。 管池， 管夫人对管池看管一向严格，当初瞿家有意要跟何晨订婚的时候，她就阻止管池跟何晨见面。如管池所料，若是换成何锦星，管夫人可能还会放任管池跟瞿家争一争。那时候何晨未婚，管夫人都不想让管池跟何晨过多接触，更别说现在何晨已经离异。何父现在满心思都在何锦星身上，见何晨这样更加头疼。 还在添什么乱啊？ 楼下，何晨坐了电梯下去，管池没有来得及跟他一起上电梯。等他赶上隔壁电梯追下去的时候，只看到何晨的背影。管池看到他身侧男人的背影，脚步顿了一下。没等他追上去，两人的身影就消失在大门口。管池愣在原地很久。秦修成的车上，他往后视镜看了一眼，何晨垂着眸子，看不出明显的情绪。何晨去找秦冉，秦修成没有多问，把他送到亭栏就去赶通告了。 何小姐她没事吧？ 经纪人打电话让他赶通告的时候，特地询问了一句。秦修成嗯了一声，慢慢将车掉头，然后给程院长拨了一个电话。秦冉这会儿在写物理系的一个新生开学演讲，周院长要求的。现在的京大物理系一直拿秦冉打广告，以至于今年的京大物理系录取分高到离谱。除了一些参加过竞赛保送进来的，其他人的录取率仅为1%。 陈小姐。 程木开了门，然后就去厨房给他泡茶。秦冉头也没抬。自己坐。亭兰也没有什么外人，何晨没有避开程木他们，直接了当地询问。 你在稽查院的挂名还在吗？ 当初秦冉参加了712的整个案情，何晨虽然没有查出来具体过程，却知道秦冉在京城有挂名。在，他声音严肃，秦冉手指按着键盘停下来打字，抬眸。你慢慢说。 我姐姐被抓起来了，具体内情我没权限查。 何晨整理好思绪。 应该跟我爷爷有关，具体情况我等会儿去见他再细细询问，我需要你帮忙。 何锦星不是一般人，连余家都不敢插手，这也是何晨找秦冉的原因。你姐姐她叫什么？我看一下具体情况。秦冉一边说话一边伸手关掉文档，打开网页，利用技术登录稽查院官网并登录进去，一个页面就显现出来。秦冉特邀侦探，权限 S 级，加密。稽查院的信息跟刑侦队是流通的，只要有人通过内部渠道调查他的信息，只会显示秦冉加密四个字。这四个字就代表着他身份权限很高。何晨说了何锦星的名字，秦冉跳过这些页面直接搜索。没过一秒，何锦星的名字直接显露出来。看着显示的页面，秦冉眯了眯眼，直接把电脑转了一个边， 给何晨看。程木站在何晨的背后，好奇地看了一眼，一堆官方术语他看不懂。他不懂，在129混迹了这么多年的何晨看懂了。你姐姐调查什么 S 级别的案子？秦冉不着急，只往沙发背一靠，扬了扬眉。何晨思绪渐渐收拢，声音缓了缓。 我爷爷的案子，当年我爷爷无故消失，连个只言片语都没有，129也没有收录。 陈俊当时一直想追根接底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查出些什么。嗯，秦冉颔首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膝盖。消息被封锁，我去找风叔叔，你找你姐姐了解具体情况，这件事有很大的转圜余地。稽查院那边是风楼城管理的，何晨不参与国内更替，不了解京城现在的局势，要让他把国际形势分析分析，他还能说个一二三的。两人分头行动，何晨直接离开。哎，秦冉随手扔给何晨一个车钥匙，车库有车，自己去提，巨鳄送的，还没有开过，你拿去用。何晨没有开车来，眼下事情繁多，打车也不方便，秦冉很了解他。 好， 何晨直接朝背后挥了挥手。何景欣送他的车还在 4S 店里，没有提回来。等何晨走后，秦冉才站起来吩咐程木开车去风叔叔家。巨鳄没有扎龙那么夸张，送的车外形没有特别嚣张，是宝蓝色流线型的兰博基尼，全球限量款，但那个车牌号就有些嚣张了。车牌号是程俊让人挂上的，因为是给秦冉的车，秦冉如今无论是在研究院还是其他地方权限都不低，他就申请了一个特别的车牌号 5A0111， 物理研究院继承人的特别车牌，跟程俊自己用的不相上下。要是何景星那一行人一眼就看出这车牌的来头，何晨不怎么研究这个，此时也没有心思关心这个，直接把车往外开，没有先去找何景星，而是开回了他的小区。回到家，他直奔自己的卧室，站在床头边的保险柜前，瞳孔验证密码。保险箱打开后，他从一堆东西里拿出了一张金色的电话卡。他把电话卡插入到自己的手机，重新开机，里面涌出一堆消息。何晨也没有看，用手机号登录了一个软件，从一堆大佬中找出了自己要找的人，直接一条消息发过去。 给我一条通行码，我要见 B 级嫌疑犯。 通行码需要时间，何晨很清楚，发完之后等对方回通行码就行了。也没等回复，一边拿着手机往楼下走，一边拨通了于贤的手机。 姐夫。 何晨拿着车钥匙开了车。手机那头，于贤刚到医院，在跟何父商量事情。接到何晨的电话，他伸手按了一下眉心。不过几天，他已经冒出了胡茬，声音十分疲倦。 小陈， 你有时间吗？晚上我带你去看姐姐。 何晨冷静地开口。他知道姐姐姐夫感情好，何景欣现在出事，于贤看不到他，不能确保他的平安，肯定寝食难安。 看你姐姐。 听到何晨的话，于贤一愣，转而大喜，暗淡的眸子里迸发出光芒。 小陈，你能让我见你姐姐？ 何晨已经下了电梯，走到车边，按着钥匙上的开关开了车门。 又是小陈。 医院里怕出什么事，跟着于贤一起出来的何父听到于贤的话，就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了，直接开口。 于贤，别跟他瞎闹。 然后冲着于贤手机那头疲倦地说道。 何晨， 我们现在正在认真地查你姐姐的事，你能不能别添乱？事情的轻重缓急你分不清？ 何晨不管何父，直接道： 晚上八点。 雨仙，你别听小陈的捣乱。 说完他挂断电话。何父看着于贤挂断电话，不由按着眉心，压抑着怒气。 他被他奶奶跟他妈惯坏了。 于贤摇头。 没事，我等会儿去看看，现在也没其他办法。 何景星出事，连他父亲都不愿意插手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现在的于贤跟何家人真的是孤立无援。谁都怕因为掺上一脚而牵扯到自己被拉下水。 你， 何父叹息，刚想要说什么，忽然间走廊尽头出现了十几个便衣，直接冲着于贤还有何父等人而来。他拿出自己的证件开口道： 现在有一个案子需要你们的配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 半个小时后，刑侦队询问室，于贤、何父、何母、何景星的秘书都在一起。若有人来审讯他们还好，没有人审他们。何母嘴角嗫嚅着，直接看向于贤： 小贤，我们还能出去吗？ 于贤看着单向玻璃，他靠着墙，整个人都虚脱了，闻言连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不怕被抓，他怕的是被抓之后还有谁来查何景星的案子。看着他的样子，何父跟何母的心瞬间一落千丈。一个小时后，铁门被打开，审讯室内的四人一抬头就看到了于父。 啊，好对啊，真是麻烦你了。 于父没有看他们，而是跟身边的男人礼貌地道谢。郝队手背在身后，淡淡开口： 五分钟。 好，谢谢郝队啊。 于父略显谄笑地目送郝队出去。等郝队出去之后，他没有看何父三人，直接看向于贤，脸上的笑容顿失。 我让你不要深究这件事，现在被抓进这里，如愿了。 于贤摇头： 爸，你听我说，景熙那个案子， 说了不要再查。你要是想出去，就跟何景熙离婚，明天去国外，我会向上申请，要不然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 于父直接晒出了选择。何景星的案子非同小可，半点转圜都没有，于父这么选择无可厚非。何父听着于父的话，就知道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他的心从头凉到尾，身形一晃，差点跌坐到地上，好在被何景星的秘书扶住了。不过他脑子还是清醒的，深吸一口气说： 于贤，你跟景星离婚，他要是在也不会想要拖累你，你前程远大，不能被我们家耽误。 于贤只是看向他父亲，好半晌平静地开口： 两年前京城权力更替，您岌岌可危，若不是景星，你还能坐稳如今这位子？既然您不愿意，那您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 于父抿唇看着于贤，气得浑身颤抖： 不可理喻，既然这样，你就一直待在这里，你以为进了这个审讯室还能随便出去？ 说罢他直接离开。越是位高权重的人，行事越是小心翼翼。于父现在正是升职期，不会为了何景星去冒险。门砰的一声被带上。 小贤。 何母愣愣地坐在里面唯一的一张椅子上， 你爸说的是真的吗？ 啊，这里是刑侦队。 于贤没有力气说话，何景星的秘书苦笑着跟何母解释。 稽查院最高级别的审讯室，何院的案子没有查清，我们是不可能出去的。就算于先生帮我们交报告上去，也要两个星期的时间。 这两个星期，何景星怕是定罪了。 妈，他还在医院没醒来，景星还在里面等着我们。 何母喃喃地开口。二十分钟后，门被打开，审讯室内的四个人都失魂落魄，心情沉到谷底，以为是有人来审问他们了。带着悲伤以及无力感抬起头，看到进来的是两个人。走在前面的是刚刚那位郝队长，于父刚刚对他十分恭敬，于贤跟何父等人还认识这位队长。后面那位是个穿裙子的女人。等等， 小陈。 看清那女人的脸，何父大惊失色，腾的一下站起来。 你怎么也进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别掺和这件事吗？警官先生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 何小姐，这是你要找的人吗？ 郝队看了何父等人一眼，然后侧身，十分礼貌地对何晨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